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中国移动摩百合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森日龙门下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摩百合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5天。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今天呢，我们在激情赛场当中为大家来转播2021-2022赛季的 CBA 常规赛，有北京首钢队对阵浙江广厦队。比赛呢已经开始，双方呢在各自的进攻当中目前还都没有得分。今天呢是由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在直播间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另外呢，我们还是非常高兴的请到了篮球评论员周贺和我一起和大家来关注本场比赛。周贺你好。 王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了1分多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开场之后两支球队在防守端都是做得非常的认真啊，每一个细节几乎都防到了，所以两边到现在为止呢都没有能够打开，各自的进攻都没有打中。对方的胡金秋往篮下要被打，范子铭转身抛投打板，也是在对抗当中球不中，篮板球被林书豪拿到，林书豪想快攻往前推，被对方的退防队员一号许可是延缓了一下，这样这个节奏下来传向篮下，准备要是做一个三角的一个配合，其实呢线路已经出来了，打到右侧的零度角，小川呢直接是在空中接球之后就要往篮下给，已经是篮下无人盯防，但是对方呢伸手摸了一下球有一个变向，范子铭再拿的时候也没有能够拿到。开场之后呢2分钟的时间双方都没有得分。北京首钢队这边的首发队员呢是10号刘晓宇、7号林书豪、3号位的位置上是翟小川、内线双塔李慕豪和17号范子铭。而对方在阵容当中呢，外线的两位队员是1号许可，另外呢17号孙明辉，在锋线上10号是朱俊龙，还有他们的外援啊，也就是贾罗德琼斯。内线的球员呢是胡金秋，因为他这个阵容啊有一点其实像一大带四小。 对，因为贾罗德琼斯本来也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是偏锋线的一个球员。 哎，这是孙明辉通过一个掩护突破上篮抛投还是不中。开场之后啊，两支球队，浙江那边是3投0中，北京首钢队呢是2投0中，有1次失误啊，各有3次进攻。再往篮下传，刘晓宇的这个传球被贾罗德琼斯又直接在空中是拦截。首钢队呢球丢了之后，刘晓宇绊倒了对方10号朱俊龙。首钢队等于是开场之后的4次进攻，2次投篮未果，2次呢出现了失误。而广厦队呢这边是3投0中。1号许可交给琼斯，琼斯面对李慕豪突破跳步转身抛投， 这脚步可以， 哎，终于是打进了今天的第一个球啊！两支球队打了将近3分钟的时间，2分40多秒，才打进了第一个球。 对，琼斯虽然在球队担任一个4号位，但是按他2.05米的身高，然后整体来说外线投射也很准啊，所以其实还是一个偏3号位的一个球员。 林书豪呢是想利用这个对抗之后的抛投啊，制造防守犯规，但是裁判没吹。这样广厦呢在篮下又防住了这个球，裁判是吹罚了争抢篮板球当中的一个争球。所以现在呢对方这个阵容呢几乎像一个一大带四小，贾罗德琼斯呢打到4号位位置上，但是他属于机动性比较强，拉得很